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2022相约北京。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跟我们互动。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冰雪运动的话题了。那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呢，那我首先也是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他呢就是人大附小刘子如同学的妈妈。首先呢还是有请他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嗯，大家好，我是刘子如的妈妈，我叫赵娟。 嗯，欢迎子如妈妈啊。 你好。 所以首先还是想先听您和大家去介绍一下，子如是怎么接触到这个项目的呢？ 因为那个人大附小它一直有一个就是传统，就是冰雪的项目的一个传统。他们在一年级的时候吧，在孩子上一年级的时候，他们学校那时候会有那种周末会有那种活动，就让家长和孩子可以去参加那种就是介绍宣传冰雪项目的一些活动。 一年级的时候 就有、啊、对对对，就一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就有，每年他基本上就是到周末或者每个月都会有这种定期的活动，然后就是赶了一次特别巧的机会。 那会儿还不仅仅是说雪季，是平时周末都有。 对，就是平时的时候，大概我记得是6、7月份的时候，然后他们有一期这种冰雪节目的介绍，然后也是请到了一个非常专业的专家去做一个讲解，然后还请了一个就是滑雪爱好者的家长去过去讲这个滑雪一些的一些东西。然后我们从那次机会接触了滑雪这项运动，然后呢包括那个家长的孩子也是区队的一个孩子，然后呢就给我们介绍了这个在区队训练的一些好处，然后就从这儿开始我们就对这个项目特别关注。 一年级的时候？ 对，就是一年级，那时候还很小哈，我们家孩子比较小。 现在是几年级？ 四年级 了、啊、 对对， 一年级的时候就有如此长远的目光去想接触这个运动。当时是因为子如自己也有兴趣。 其实主要是由于我跟孩子的爸爸 有兴趣。 我跟孩子爸爸我们俩滑了10年雪了。 嗨，这是主要原因我觉得。一直没有暴露啊，这是更重要的原因我觉得其实。 对，我老公是个滑雪爱好者，然后呢、我跟他认识以后他就带着我就是。 把您也带入坑了。 对，那个时候滑雪的人特别少，滑雪场。 肯定的。 10多年前，大概是2005-2006年。 对。冬季的这个休闲可能不会说像现在似的啊，一说这个冬季了，滑雪啊、滑冰啊， 对对对，特别多， 好像更多的是愿意窝在家里头。 对，那个时候好像接触滑雪的人很少，然后我们那时候去雪场觉得人也少， 对， 不管是北京的还是崇礼的，跟现在完全不一样，现在人特别多。 那会儿听您刚才这个介绍，我觉得还是因为有您和爸爸这个热爱滑雪的这个很重要的影响，再加上我们学校刚好也有这方面的一个推广宣传， 对， 哎，咱们就带着子如去听了这个。 人大附小这个对于冰上运动和雪上项目的宣传特别多，他们学校有冰球，有那个仿冰场。就是穿的那个滑冰的鞋可以在上是仿冰，不是真冰，但是效果是一样的。所以他们从一年级开始就是开始接触滑冰，那个在学校就要上这门课。 哦，这是必修课。 对，所以冰上的项目，滑冰的项目我们都没有怎么管，孩子自己就滑冰滑得挺好的，而且还在冰球队还参加。 哎，那挺好的，就是我们省去了上课外班的这些时间了。 他们这种学校，人大附小特别注重体育方面的培养。 那刚好我们的这个雪上因为开了这个讲座了，再加上刚才我们不是也强调了吗，您和爸爸的这个很重要的引导的这个作用。 对，是我们是有过引导，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他在一年级之前也接触过滑雪。 就是小时候也带他去雪场滑过。 大概第一次滑是5岁。五岁开始第一次滑，但是那个时候还胆子比较小。 那他听了这次的这个讲座，您和爸爸首先是觉得这个项目他可以参与了，没有问题了。 对，因为那个听完那个讲解以后觉得讲得特别好，然后很多小朋友也都在一起，家长都在一起嘛。然后大家都 集体一起要去参加这个活动，所以我们那时候是组团参加的，报的名。 那相当于就是这个讲座结束之后就让孩子们去真实的体验了 啊。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就去滑雪去了、 啊、 然后呢也会那时候是在室内滑雪嘛，就是在雪机上滑雪、 啊、对对对， 因为我说那个时候讲座是在七月份嘛，六七月份、 啊、对， 然后在雪机上滑的话它是一年四季不分时间的， 对 对，然后在雪机上那是第一次接触啊，特别难。 那感觉怎么样，子如当时？ 哎，就是肯定会摔跟头，就是一般的、 嗯、 就像我们滑了十年的人，我们去接触雪季也会摔。 对，它和那个真雪的感觉差别挺大的。 你滑过吗？ 我没有。 其实挺难 的，别人讲的时候、啊、 雪季比雪上难。 对 对 对 对, 对， 让子如刚这个入门，虽然说之前在真雪上滑过，但毕竟那也就那么 一次 一两次，他在雪上是不会摔跟头，因为小孩矮他平衡性会很好，不爱摔跟头，在雪季上哎就一直在摔。 那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入门初体验感觉并不是非常理想，子如怎么能还愿意去学呢？继续。 哎，但是就是很可能是好小小朋友在一起吧，完大家都在一起练、 啊、 然后他会觉得这种团体在一起的感觉挺好的， 就哪怕摔也无所谓，反正我们是在一起玩。 对，完了就挺开心的、啊、就第一次会摔，完了后来以后就在训练的时候就不摔了。 因为刚才您也说了是在七月份开始的嘛， 对对对， 那段时间其实一直都是在雪机上 训练， 学习， 对，学习，那只是一个在那种就是那种现在有好多户外那种雪机上嘛，就是在那上去那种体验啊，他没有真正的去经过那种正规的教训练， 嗯， 但是他那时候就觉得挺好玩的， 然后就开始真的就一直学下来了吗？从一年级， 对，学的这个就是因为他在那个雪机上有过一定的基础以后， 嗯， 然后我们就开始就是接触这个比较专业的区队了。 哦、oh. ， 对，你看，就像那个我们那个当时跟我们讲的那个家长的孩子，他就是那个海淀队的 啊。 Oh. 然后后来呢，他转到了另一个区队，然后呢，他就给我们介绍，让我们去另一个区队，说你可以去那去试验试一下，看能不能把我们家孩子招进去。 那像他们这么小年纪的话， 区队可不可以招是吧？ 对 啊， 可以吗？ 可以，一般区队他是、oh. 上小学一年级以上都可以招了。 哦，就可以了。 对，他招的年龄其实不是重要，最重要他看孩子的综合素质还有水平是什么样子。 那他对于孩子的这个水平有要求吗？说我不会滑我去就可以被招进去然后在里头学呢，还是说要有一定的基础？ 要有一定的基础，然后他会挑，我们当时也去的是选拔赛去的，然后我们人大附小去了好几个孩子、 嗯、 现在在里头还有三个孩子呢， 就一直， 对，所以我们就组团去的呢，现在还组团训练呢，一直 啊， 然后他会挑孩子，看孩子的平衡性，他要求要特别高，就是我们被挑上，可能就是因为他的基础不是最好的，但是老教练说他的平衡性特别好，就是他通过各种测试啊，他会当时测试就发现我们家孩子平衡性是最好的，然后就把他收了。 子如这个平衡性之前有没有说给他特意练过，或者说我们是因为学过一些什么其他的项目？有没有帮助啊？ 我觉得四岁有学过轮滑吧，轮滑也一直学， 我觉得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啊、 轮滑也会，轮滑、游泳、滑冰、滑雪，基本上其实他对运动还是比较喜欢的。 哦， 还好有没有我的遗传，我体育也挺好的， 千万不能忘了自己的功劳。 我们都属于比较喜欢那种体育的，完了那个孩子，尤其孩子爸爸， 嗯， 特别喜欢各种运动，把打网球啊什么之类的，小时候也带孩子玩。 我觉得其实这肯定有影响， 对对对对对， 就是家长带着孩子平时哪怕不是说正经，我说做一个什么项目的去练、 嗯、 哪怕就是一起在玩的过程当中、嗯、对于孩子这种身体素质的能力的增长是很有帮助的。 对，我们基本上一到周末就是去户外运动和玩，很少在室内上什么补习课之类的， 所以 这么多年就这样。 哎，真的，所以子如的这个平衡能力，那肯定是这种就是长期积累的这个过程。 对， 老师一下就发掘他的这个潜质了。 对对对，那个教练也挺专业的，也是国家队退役的教练。 嗯、 然后他就看完了，还要看孩子在雪机上滑的水平 啊。 对你大概到什么水平了？然后觉得还可以，他就会收。就是其实最正规的还是进区队以后的训练，实际是特别正规了，就开始。 哦。 被选拔进去以后，他每周就要有三天去训练，晚上。 哇， 嗯， 那这个训练的强度还不小呢，密度也不小。 对，两次到三次，一般现在就是每周大概都是周二、周四或者是周六，或周末会占一天，也会占一天的时间。就是一周七天当中，最少有三天、 哦， 有一天是体能的训练， 嗯、 有两天是雪机的训练。我说夏天啊，就是平常在雪上时候、 嗯， 冬天的话就是都在户外了。 户外那专门得到雪场上去练习， 对，他们会封闭，就是去训练半个月呀，一个月这样子的。 哇，那学校这边都得请假。 学校这边 经常请假，学校冬天不用请假，冬天不用请假，但是就是在就是十一月份十二月份有时候我们参加一些训练或者比赛的时候需要请假，但是学校老师特别特别的支持，19年请了13天的假，然后老师就特别痛快就同意了，然后我说我们参加一个什么什么活动，然后他就说没问题，他们特别支持，所以我觉得人大附小的老师还是比较尊重孩子的个性培养，他不是因为这个孩子学习好或者不好他会批你这个假，他觉得这个东西值不值得，他觉得这个运动值得孩子去做，他就同意了，然后说回来的课老师给补。 哇，那真的很好啊，让家长这边就首先很放心嘛。 对，然后老师每天会给我们发过来作业，然后我们做，然后我们做完以后单独发给各个老师，然后老师再批改，就每天都这么过。大概前年请了2次10多天的假。 对，那当时的确是为了让孩子能够去好好的参加这个比赛，但是我们又不能耽误了学习嘛。 对对对 对 所以学校也是非常的理解。 对，学校特别支持，就是平常有时候也会请假，学校很支持。 那当时按现在这么算的话，子如是2年级，现在是 4年级 了。 嗯， 那也就是说子如从1年级进入到区队之后，就算是正式的开始了他的滑雪之旅啊。就像您说的， 对，其实真的正进入区队才是正式滑雪之旅，要平常的话如果没有进区队的话，你只是一个爱好， 对， 就是比如说1周去训练1天呀，或者说2周训练2小时，但是这种的感觉不一样。你进到区队以后，你就要去代表区队去参加比赛。 对， 然后他的训练是非常正规的，他会有体能教练要教你，要求你吃什么，然后你注意什么，这些东西，完了还得老是看着孩子的每个孩子的体重之类的，有的孩子特别胖了，他就说得减减肥。 哦， 反正我们家孩子没认为，我们家孩子身材特别好，就是训练的。 对，有训练有营养，反正我们都是保持的非常平衡 啊。对， 但是我觉得子如这个经历和别的小朋友参加这个滑雪还不太一样啊。就像我之前了解到的，有一些孩子他都是属于自己先在滑雪场带着孩子一块去滑雪，之后在那儿比如找个教练也好啊，或者孩子跟着家长，反正就慢慢滑着、然后比如说进入到学校的校队也好，或者说是像进入到区队也好，但是他们是先有一个自己在外面学习的一些经历。但子如是直接就进入到了我们的这个区队，走上了很专业的道路。 我们好像没有走弯路就是我们觉得赶得比较巧，我现在回忆我觉得赶得是比较巧，但是确实是在进区队之前孩子有一定的基础，本身他滑雪，我们带他滑那个几回吧，他也技术还算是比较好。然后呢，也在学校组织以后，不也在雪机上也练过一段时间嘛，他还有一定基础的。然后呢，就直接进到区队，就找一个特别正规的教练带了，所以确实是一直走的是正规军。 对 啊，完包括到现在的滑雪姿势啊，包括不管室内还是室外的，确实都非常的好。因为有时候你在外面一些教练，各个教练教的不一样， 对， 容易导致孩子滑雪的姿势，它是特别容易产生一些变化的。 对，你在一张白纸上去作画，要比在一张皱皱巴巴的纸上去作画容易得多嘛。 对对对对，我们就是一张白纸就进的区队。 那对于子如来说，刚才其实您也说了，要求挺多的区队里头，他不像是在外头我找教练，他是相当于是一个兴趣爱好， 对， 更多的是凭我自己的意愿，我愿意学了我学，不愿意学拉倒，可以不学。 对对对。 但是区队不是，那你进去了之后你是相当于是比较专业的一名小队员了啊。 对， 吃什么？ 他那儿最小的， 对，1年级就进了，我的确是没有想到。 对，他的年龄在他们那儿最小，因为他们区队都比他大几岁。 我一直觉得怎么着也得3、4年级，可能进入到区队是比较合适的吧。但是没有想到1年级， 对 对，子如那么小就加入到区队了， 特别小。现在他在市滑雪队呢，也是最小的。 但是我们刚才说了啊，吃什么有要求，而且每周的训练可比兴趣班的这个时间要长多了，而且分的还很细，有体能的训练， 对， 有专项的这种训练，而且说实话很多的训练依然就像我们说的，它和兴趣爱好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训练的话它是有很强的这种枯燥性在里面的。 我 对于小小年纪的子如来说，他难道没有跟您或者爸爸去反馈过这种情绪吗？ 我觉得就是可能1年级进来他有一个好处哈，就是他们这种不管是体能训练什么，其实都是小孩在一起玩，他会觉得训练就是玩。 不管他在雪机上的训练，还包括他们一些体能的辅助训练，其实拿球啊做很多运动这种辅助训练，他觉得特别好玩。就是还有蹦床 啊， 蹦床它也是一种辅助体能训练嘛，就是他接触的这些东西他觉得就跟去游乐场是没有区别的就是大家都能在一起玩，就是他们小伙伴在一起是一边玩一边去训练的、包括在雪机上的话，他每次雪机是两个小孩同时在训练，前面一个后面一个、然后其他小孩在底下会坐着看啊，他们这种训练轮回训轮着训练嘛，然后他就会每次会跟小孩去互相比，大家在一起会有那种攀比心，其实他也会觉得这种竞争是挺有乐趣的 哦，就把枯燥感降低了很多嘛。 啊，但是他当时进去的时候是他们区队的最后一名，倒数第一名进去的， 这个真的 入队是倒数第一名， 所谓的成绩吗？ 对呀、因为他、因为他进去的时候确实他的这个各项水平不如其他的孩子好，第一因为他年龄最小， 本来年纪我们也很小、 第二他的基础确实是最薄弱的，因为他那时候刚接触雪机说一个月的时间吧就被选上去了，但是其他那些孩子都已经接触过雪机最少两年了 那差别挺大的， 特别特别大。确实他进去的时候是最后一名，就比如说一分钟测试吧，我们家孩子可能滑个40多个来回过弯、其他孩子能滑70-80个就能翻一倍， 差出一倍，对 对对对。但是他会慢慢在追赶的过程当中，他觉得这种乐趣他能体现到 那现在 第一名哇就是他现在已经就是完胜其他的那些哥哥姐姐了， 哪怕是比他大，对啊，这些哥哥姐姐， 对对对对，现在有上已经上初三的了，是初几的，他都已经完胜他们了， 哇，逆袭啊，真的是逆袭， 对他们，对那儿的家长都说他是一匹小黑马就是每次就能看到他的成长特别快， 哇，那您跟爸爸在旁边看着他这一点一点进步，肯定感觉特别开心啊！ 对，就是这个是靠他自己的，就是其实大家用的是一样的时间，可能就是他比较用心。 还有，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他对这项运动他是真的喜欢、 对，他是真的喜欢，他能从中，我觉得他找到的是一种成就感，他自己跟我说的。 他有跟您表达过这种感觉？ 特别多，就是他的成就感是觉得他觉得他在学校学习吧，他学习也不能算是第一名，就学习算是中不流往上那种孩子、然后呢但是总会觉得有比他更优秀的孩子、对吧，然后呢但是他一说他滑雪什么之类其他小朋友特别羡慕因为很多小朋友他是不敢滑雪的，还是有一些小孩不敢滑雪、或者说他不敢从高级道往下滑， 对， 然后他特别羡慕这种就是能参加对区队训练的呀，这种他会觉得这是个运动员，其他小朋友会特别的羡慕，这是他给我的反馈，就从一年级开始他们就知道他们班里头有一个运动员， 一年级的时候就已经让他有了这种小小的自豪感了 是，这是他自己传播的，我是他后来跟我说的我从来没有让他跟谁说，他自己可能同学之间交流说你学什么学什么、 对， 他就会说我是学这个的，但是他其他爱好班也会学，可是可能他也学舞蹈，然后学声乐呀、音机呀、架子鼓啊，其实我们爱好还挺多的，但是他可能就对滑雪这项他会觉得特别能给他带来这种荣誉感和自豪感 所以就是让他的这种成就感就一直保持着嘛，而且像刚才您说的这种从最后一名我们现在变成了第一名， 对， 这种感觉肯定会让他更骄傲的， 对， 当然这个我们得加上引号的骄傲， 对对对对对对，他会觉得他只要努力的话他就能看到一些就是成就，所以他就在这项运动会比较专注的特别的喜欢还有其实小孩都比较喜欢雪，我觉得你让他玩雪他都喜欢， 对， 完了他们在冬天在雪场训练的时候没事也老打雪仗，一二年级他们在雪地训练教练在那讲告诉他们怎么滑的时候他们也经常偷偷摸摸的拿雪球自己玩 那这么看来的话总体来说子如一直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区队的训练都是很快乐的，就是 特别快乐， 没有会让他觉得枯燥啊，或者说是自己遇到个什么瓶颈啊克服不了的那种感觉，好像一直都是不断的在进步不断的在成长。 枯燥其实也会有，因为他们训练的话你像在雪机上就老得维持一个动作、然后包括你雪上的话你要练过旗门嘛 对， 其实就老得练过旗门，老是练这一个，就是天天这么训练他也会有这种感觉，也会有时候会去说，但是他没有办法，他自己知道他自己既然选择了这项运动他就得去努力去坚持，这是其实都是孩子自己去想明白的东西，我们很难去灌输给孩子，这么小的孩子告诉他讲大道理他可能也听不懂他自己去看到其他的小同学在成长的话他也对他是一种刺激，我觉得 再加上您说的有这个小伙伴的陪伴， 对， 跟他一直能 都是小伙伴陪伴嘛， 对，互相的这种促进互相的鼓励嘛 对对 对， 对 他们来说其实真的是很好的坚持 参与这项运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助推了。 嗯，对，而且他也觉得运动完以后到现在，他觉得自己会感觉身体特别好，参加学校的体育其他项目完、基本都能满分。原来好像他没有这种感觉。 啊， 最起码一点他跑步会最快嘛。 嗯，对， 因为这个我们滑雪体能要求就是最跑步也是训练之一，每天要围着那个跑圈之类的。 啊， 他就会觉得跑步也快了，然后跳绳也快了，干什么都快了。 啊， 这是他自己感觉到的体育上的变化。嗯， 这个其实同样也是我们看到他参与这项运动得到的这种收获嘛。其实我之前听到有些家长，他们最先开始让孩子参与这个冰雪运动， 嗯， 可能更主要的先是想让孩子把这个身体体质增强。 嗯， 当然咱们先开始可能没往那儿想，就没想那么多。 嗯， 但是我相信这一点肯定是每个家长最重要的一个出发点。 对， 然后其他的比如说像性格上，其实我刚才从您的这个形容当中已经感觉到了，是一个很活泼开朗的小姑娘。 其实我是属于那种特开朗的。 嗯， 我们家孩子有点随孩子的爸爸，其实不算特别开朗，原来。 哦， 他算是你问他什么东西他会说，他算是不算特开朗也不算特别内向的那种孩子。 哦， 但是他开朗真的是因为就是热爱滑雪以后就经常跟这些人出去去训练呀什么之类的，他是慢慢转变的。 哦，像他们这种训练是不是有时候集训 特别多， 是自己住？ 对， 家长反正也不能跟着。 最近，对，最近这一两年可以自己住，原来还是我陪着呢。 哦， 原来就是特别小的时候他去哈尔滨去训练的时候，就是室内，他有哈尔滨有一个室内滑雪场嘛。 对对， 特别大。然后那个时候比较小，二年级的时候吧，我就得请假陪他十天左右。 哦， 他太小的话，我还是会有点担心他的自理能力会差一点，一二年级的时候。但是三四年级这两年就好很多了， 现在就放心让他自己去了。 现在是，对，现在是他锻炼出来，真的是被锻炼出来的。 也有可能现在想跟着人家，人家都不想让您去了。 对，因为其实一个孩子真的是挺娇生惯养的，在家就把他当小宝宝看。 对，什么都得帮着他弄啊。 对，完了包括睡觉我们都会陪一会儿，还会让他自己睡。 对， 但是去参加这种区队训练，这种正规训练的话，你没有办法，你必须要接受这种集体的生活。 是， 不管是上下铺还是怎么着，一个屋可能睡四个人。 嗯， 那你要去慢慢学会融合这些东西。 是， 他是通过这些以后这些年变开朗的。他原来性格没有那么开朗，也没有那么愿意跟别人打交道。 那可能就是比较慢热，不是特别快的就能融入到这个环境 当中。对对对对对，他需要别人去带动他。 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 现在他 更敢于。 挺主动的了。然后现在他在他的那个训练基地，那北京市滑雪训练基地，在那儿，他都觉得能有那种家的感觉了。因为在那儿已经被封闭训练过好多回了，就是已经能够，一共他那有四层，然后呢底下一二层是训练的，然后三层四层有住宿的， 对， 住宿的完包括其他那种什么会议厅之类，他现在在那儿已经当成自己的家那么去玩了， 全都摸透了。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比我都熟了。嗯， 那这种感觉其实挺好的，觉得孩子在慢慢的这个成长。那我们先和子如妈妈分享到这里，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听到子如参与到滑雪运动当中的一些有趣的故事。那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现。2022年2月4号，全世界的目光都会聚焦中国，聚焦北京，聚焦鸟巢，让我们共同期待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盛会，为北京冬奥会加油助威。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每天9:05到9:55，主持人孟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人大附小的刘子如同学参与到滑雪运动当中的故事。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子如妈妈和大家去分享。 其实像这种集体生活的对孩子的变化其实是最大的，一般的小孩其实很难就是能一二年级或三四年就能老去参加这种集体生活。 对 对，大家能住在一起的感觉和平常你在外面上课外班这种感觉不一样。 嗯， 对，所以他们的友谊培养的也特别的坚固，就是这些孩子之间的友谊， 可能也会有一些小打小闹，但是自己就会很好的处理了他。 一二年级那时候不行，就是可能会经常说妈妈这个人不好，那个人不好 啊。我懂，我懂，恨不得前一秒钟还特好呢，后一秒钟就吵起来了。 对，那时候太小，然后现在已经学会了谦让了，就是我说，不管是 姐哥哥姐姐还是弟弟妹妹，你最起码 你要去学会接受每个人的缺点。 嗯 啊，他会慢慢的去理解这个东西，然后就即使这个人他看不惯，他觉得这个做的不好，但他也不会因为这个事儿去生气或者怎么样的。这是慢慢时间长跟他们融合在一起，他自己学会了的这种改变。 哦，他每次回来之后也会和您分享哈。 啊，他每天他有手机嘛？ 啊， 他在手机里每天也会跟我说，视频也要去说这个问题 啊，聊一聊，跟您讲一讲。 对对对对。 那他每次集训回来之后，也都会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啊，他在那边经历过这么一段时间的封闭训练之后，回来还是有一定的成长。 成长很大，就是自立能力特别强了。要平常在家，他要洗澡，我们可能还得要去辅助一下 啊， 对吧？一二年级的时候要开始辅助他，但是现在就是这些洗衣服啊，自己洗澡，然后包括自己去打理自己的鞋呀、什么之类的东西，那都要自己去弄，没有人去管，所以这都慢慢学。他自己出去也能独当一面，现在 啊， 训练出来的这是。 的确，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给子如带来的这些成长上的变化啊，还是非常可喜的。尤其从您的这个角度去看嘛， 对，我觉得就是这个独立能力的培养挺重要，他抗压性、抗挫折能力都比较差。 嗯， 有些孩子我看到的可能一二年级小孩可能摔一下可能还会哭什么之类的、但是我们孩子反正在我的记忆里基本上不管摔得多狠，就哪怕流血他都不会哭。 嗯 啊，我觉得这方面我挺欣慰的。我是特别怕孩子就是有一点挫折就会哭的， 就是经历不了这种挫折， 对， 抗压能力不够强。 对对对，虽然我们小女孩吧，但是从小到大就特别皮实。 还有像刚才提到的，就是他这种抗挫能力， 对， 现在也非常强， 非常强。原来可能刚开始也不行，就是慢慢习惯，因为总会有比他更优秀的人出现。 嗯， 比如说你一分钟测试，当你滑到100的时候，你发现哎，还有滑到110的人，就是你慢慢的去适应这个社会，就是总会有一些能力更好，你只有慢慢的不断去努力学习突破自己才行。所以他的抗挫折能力就是从这一次比赛当中学出来的。 嗯 啊，因为总会有比他更优秀的人出来。 先开始自己也会有那种就是 挫 情绪比较低落的， 有开始第一次第二次比赛的时候他也会紧张也会哭，就是比赛成绩觉得不好的时候、他会就是那种很伤心的会哭一下， 很委屈啊。 对，他第一次比赛还摔了一跟头，摔完跟头 是在雪上的还是在 雪机上？第一次在雪机上比赛的时候，一年级的时候摔了一个跟头，但是他马上就起来接着去参加比赛，这是让我觉得挺意外的。因为当时参加比赛的很多小孩也有摔跟头，也有怎么，但是他们就会选择放弃了之类，还会有一些这种的。但是我们家孩子当时第一次比赛，他一年级比较小，然后他从雪机上摔下特别紧张，摔了一下以后他马上穿上鞋就接着比赛。让我觉得就是他的这种随机应变能力还是挺强的，他当时也没哭，就咬着牙参加完比赛了。 然后下来之后 下来会哭 跟您表示一下自己的委屈啊 对 遗憾呀、这些。 但是从那次以后就没有再出现过这种类似的这种失误，就没有了。其实我觉得这种参加这种比赛，不管北京市台这种全国这种雪机雪上比赛，对孩子锻炼能力特别强。我开会以为不太紧张，但是当我去陪着他去比赛以后，我真的比他还紧张。所有家长都这样， 真的是。 像我们很多开始都不敢看直播，特别紧张，因为他那也是要直播的嘛，在电视台去直播，然后我们也会特别紧张，因为有那个摄像机什么都会对着孩子， 对， 孩子就会有种紧张情绪，然后旁边还有解说的，解说的完， 真的就是很专业的这种比赛的场面嘛， 都会有，对 对 对，然后还有因为有直播，还有两个机子，还要对着这些孩子， 嗯、 他就会害怕，开始会害怕，然后我看的过程当中，我也会特别紧张，心脏跳得特别快。 对， 所有家长都会有这种感觉。 对，其实也能够理解，我们还是一个看的，我们都这么紧张，更何况人比赛的孩子们。 对对，真的是这样的，就是经历过那些比赛以后才觉得孩子挺不容易的。 对， 真的是比我想的要紧张。我想如果要是我在现场去参加这些比赛的话，我可能比他紧张。现在在参加这种不管雪机雪上比赛就适应了。 那现在您还会紧张吗？ 我还是会紧张，因为我还是会担心他会摔跤，就在雪上的比赛的时候要过旗门、我还是会担心他如果要是冲刺太快的话，还是确实有摔跤的这种问题产生、我就会担心这个。我不太担心成绩，我觉得对我来讲成绩不是最重要的， 无所谓嘛。 对 对 对, 对，我要的就是他能享受这个过程， 并且是安全的。 对对对对，孩子他是现在在每次比赛他是在享受这个比赛的。 那子如现在还会紧张吗？他已经不太紧张了。 他会好很多，他对比赛成绩一直是特别淡定。我们家孩子属于那种佛系的。 那其实就像您说的嘛，他是真心享受参与这项运动给他带来的这些快乐。 对， 就是成绩是 他次要的一些追求。 对，就是我跟你聊天，我就会想到我们家孩子，只要他如果他得是第二名，他总是会有很多借口告诉我给我解释为什么得第二不是第一名。他对于得第几名的话，他好像不是特别的在意。 其实真的这样挺好的，本来我们也不求说让他要怎么样嘛。还有一点，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嘛，就是子如学校咱们是非常支持孩子参与这个项目，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孩子来说呢，他毕竟现在也是学生，就是学习的任务一定是不能落下的。 对对对， 这个虽然说您刚才说了对他成绩上没有太多的要求， 嗯， 我们的成绩反正是中上游还行， 嗯， 但是中间有时候比如说请假呀，请的这个时间长一点啊， 嗯， 会担心对于他的学习有一定的影响或者说是耽误吗？ 其实我原来以为学滑雪或者说这种体育项目的孩子， 嗯， 学习成绩都不会特别好， 会受到影响。 我原来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和他们在一起聊天以后，就是接触各个孩子以后，我发现这些孩子学习并不像大家以为的那么差，学习都很好， 就是可能 好多学霸。 对，我们认为的体育影响了学习的这种传统观念啊，我觉得真的是影响了很多人的固有思维。 但是我真的是自己亲身经历以后，我发现我们家孩子算学的差的了，其他竟是学霸，就是这个传说中的别人家的孩子，体育也好，学习也好，什么都好 啊。 最后我总结，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孩子，他可能就是自律性很强，他会利用他的闲暇时间去学习，去统筹安排自己。就不管参加什么训练，我经常看见很多孩子在课余休息时间，人家用平板上课，然后去写作业， 哦， 然后好多孩子还有这种一对一的这种学习啊，都是用课外时间，他们不玩，就休息时间，他们要不就写作业，要不就看书， 哦， 啊，特别多。然后，而且我跟那个北京市滑雪队的一些这个领导什么，我们在一起也有时候探讨这个问题。我说这些孩子学习都那么好吗？他说是我们这些孩子出国就是去训练呀， 嗯， 或者原来就没有疫情去交流的时候，从来不带翻译。 哇 啊，真的不夸张，这是真的。然后让我觉得我们家孩子在提高，因为我们前年跟着意大利的那个意大利冠军那个教练营训练一个月，我们还是请了一个翻译，就是那个意大利的教练，他的口音还是有点重，我觉得他的英语发音哈，我听得有点重。 嗯， 然后呢，就大概有十多个小孩，不到二十个孩子，他去带哈，有大概有四分之三的孩子是完全可以跟教练无障碍交流。 哇， 你没有想到吧？ 对啊，那这些孩子其实都是小学， 都是二三年级、三四年级。 哇， 就是跟教练，他们有的人可能不说，不怎么说，但是教练说什么全都听 得 懂。 都听得懂， 因为我们当时请那个教练来，就是我们请假请十多天嘛，请过两次。 嗯， 那个教练是冬奥会的冠军，特别厉害的一个滑雪运动员。 对啊， 嗯， 那你想，其实跟他交流的不仅仅是说我们简单的这种口语，你说的都是 很专业的， 就是滑雪上的一些技巧啊，教你怎么做啊。 对对对， 那就不是说你一个 hello goodbye 就可以搞定的。 对，然后他们每天早上训练完一天以后，大概四点多结束，结束完以后，教练还有他的体能教练会带这些孩子去进行体能训练。体能训练完了以后，有一个小时视频分析，全英文的，他会讲的非常专业了。但是翻译会在旁边跟着， 嗯， 翻译只跟着那些英语不是特别好的孩子，比如我们家的孩子。 就子如还需要稍微的帮助一下。 对，他在那个专业分析的时候，他听不懂教练告诉他要怎么去改这些动作， 嗯，因为很多都是专业术语了。 对，但是在训练的过程当中还行，就是最起码教练发出一些指令啊，一些简单的他能懂。 哇！ 但是大部分的孩子是完全不用翻译。就是这是让我觉得特别惊讶，前年我才发现这个问题，因为我们那个孩子二年级嘛， 对， 然后那些孩子也是二三年级、三四年级，不会有特别大的，没有超过六年级的， 嗯， 完全不用翻译，然后还能跟教练聊天，这就是现在的孩子， 哇， 啊，都是学霸级的， 就是再次印证了，就是我们参与这项运动，不但没有让他的学习受到影响， 嗯。 只会说让他的学习有更多突飞猛进的机会，因为这就是在锻炼他日常学习的一些能力啊， 对， 体现嘛。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这免费外教天天讲还挺好的， 对， 省钱了。 这半个月的时间 啊，最后是一个月，相当于是请了两次假，参加一个月这个训练。 对啊， 请来这 相当是一个月的外教突击训练营。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些孩子真的是特别的优秀。就是原来是没有想到的，后来才发现，完了跟他们那个滑雪队的那个北京市滑雪队的滑雪协会的这些那个领导聊天，他们就说每年都会带这些孩子去出国，去代表咱们北京市去那种交流， 嗯，交流 ，对对，以后我们家孩子也会去跟着，再大一点就要去了。 嗯， 然后他说这去的所有孩子，第一从来我们不用翻译，去任何国家都不用，完全能交流。 哇！ 然后我说是都这水平，他说差不多都这样。然后其实我也发现他们训练营 每天都要写日记，在训练的时候每天要写日记。我们家孩子用中文写，好多孩子用英文写日记。 哇，就的确是能够感觉得出来嘛啊！子如参加这个项目之后，应该是会对于他学习有更大的刺激的作用。 最大的刺激就像我们一周现在上三次外教课了，开始，孩子自己要求的，他想把英语口语再提高一些。他自己要求的，原来我们是不上这些课的。他会觉得其他的小孩可以跟教练这么灵活，就是说话沟通啊，他会 觉得无障碍嘛。 对，他会觉得这个挺好的，然后他也想学这些，最起码下回能跟教练可以聊一些天之类的，而不是简单的训练。这是他自己提出来的要求，所以从去年开始的，我们每周大概会有这种外教课。其实孩子喜欢的话，他就会学得好。他不喜欢的话，我觉得他会学得很 难。怎么逼他，可能他都不太愿意啊，或者不想去学嘛。 对， 那可以这么说，就是我们不需要去有这样的担忧，觉得他会影响学习成绩，只会让他有更好的一个提升，或者说是更促进了他自己的这种自律性。 对， 对于自己更高的一种要求了。 对，因为我听到的好多都是家长都是这么说的，就是说孩子平常学习会特别慢，但是一到说今天晚上有训练的话，孩子会特别快把作业写完，因为会说你训练，你写完作业才能去参加训练。 对， 好多家长是这么跟我聊的。然后就是只要有训练有比赛，他们就会特别快的完成所有作业，很抓紧时间完成。啊， 对， 然后就即使有的人作业比较多的话，他也会拿到场地去学习。 嗯， 就是我看到他们休息时候，大部分孩子都是在写作业和看书。 所以真的，我们不要再抱有这种固有的思维了啊， 对对对对， 认为说参与体育锻炼，因为我们今天说滑雪，咱们是拿滑雪做代表， 嗯， 就是任何的体育项目， 嗯， 只要是孩子他喜欢的话，那他会为了参与这个项目更好的去把时间利用好，安排好， 对对对， 然后让他的这个学习和他的兴趣爱好是不冲突的。 对，他们不会去放弃学习去，或者我就 去参加这个运动，没有这样的孩子。 因为我们家长首先都跟他们说了，你学习肯定是第一位的，你不能把学习耽误了。 对对对， 那他就明白我该怎么去合理的分配时间，怎么去把这两个都能够安排好，让我既能够学习不耽误，我还能够很好的享受我的这个运动项目。 我们基本都是说，你如果作业提前都写完了，复习都复习好，学好了，你可以周末两天去滑雪。他们就是都是这样，会提前把作业全都写出来。啊，就是我们会拿滑雪呀，去训练，给他当是一个条件，让他提前去完成很多东西。别的家长也都这样。 对，基本上都是这样。 对对对，因为他们这些孩子真的是从心底里热爱去想滑这个东西。 对， 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真的是特别好的，就是让他们在小小年纪，你看看刚才子如妈妈给我们介绍子如从自理能力啊， 嗯， 性格上的这种锻炼呀，啊， 对， 还有学习能力啊，时间安排上的这些能力， 嗯， 小小年纪四年级， 嗯， 就已经其实真的是做的都很不错了，我觉得。当然也像您说的还有提升的空间，但是这个空间对于他自己来说是一个不断让自己更提高的一个过程。但是我觉得其实这放到很多成年人身上，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开玩笑经常说自己是什么拖延症晚期呀， 嗯嗯，对对对对， 或者说是这个行动力比较的差呀， 嗯， 但是你看放在孩子身上有时候真的是比我们大人要做的好得多，是很让人佩服的。 对，因为他们这种训练就有在营地训练，或者是他们这种北京市滑雪队集体训练，没有办法，比如说六点起床， 嗯， 那你就得六点起， 对， 六点到七点你要去跑步，七点吃饭，然后比如说从八点多开始训练， 有点像是军事化管理， 就是军事化管理。 对对， 然后比如说晚上九点半熄灯， 对， 那你在那之前你就得剩下时间有两个小时自由活动时间，就得写作业。他们都是在写作业，然后拿着平板去上课。就因为他们每周末，疫情时候没有，就原来没有疫情，就每周末两天在冬天都要去训练，相当于周六早上就被拉走了，就车大巴车给拉走，周日晚上给我们送回来。 哦， 就这种都是很平常的，每周末都要出去，要不就去崇，原来都去崇礼嘛。 哦， 然后暑假的时候会去哈尔滨啊，或者去哪儿去那种室内滑雪， 嗯， 会封闭半个月或一个月。 哇， 也是封闭训练， 真的是给他们带来的这种影响啊，其实我觉得这是越小的时候你培养好越好，因为这个你早早的能够有这样的好的习惯，好的一个这种状态的话，你自己以后去慢慢的你， 嗯， 因为等我们长大了，你要处理的事情，你要接触的东西也就更多了。 嗯， 那你就会更好的去安排好你这些不同的这个事情，把你自己的精力合理的分配好。 对， 但是你要是这个习惯没有养成的话，长大了有时候就经常会觉得怎么老是焦头烂额的，那可能就是我们小时候没有有这么好的一个习惯的培养嘛。 对对对，他们都会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事，都不用我们去催促他们， 那真的 成习惯了， 是让家长我觉得是很高兴看到这一幕，啊， 他们我们家孩子还觉得以后，哎，那个工作不管干什么工作还能有个兼职的爱好是当教练。 哇， 现在都可以当陪练了。 那看来我就不用再问说子如对于这个项目或者说自己之后的这个打算了。那看起来这个项目肯定得陪伴他终生了啊。 对，就是现在他就每个周末基本上都会去滑雪，不管有没有训练他都会去滑，所以基本上这个体育爱好这个项目应该会陪伴他终身。我觉得一个小孩还是要有一个爱好的， 对， 要坚持。 对， 我其实想培养他就是一个这种坚持的毅力，不能这个训练一个月那个去玩俩月就不喜欢了，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对，有的家长就跟我们聊天就说好多都参加过但是没有一个坚持下来的，可能三四年级四五年级所有东西就全断了。对，就是孩子不喜欢就不学了。但是我觉得孩子总是要有这种坚持下来的一个运动才行，不管是运动还是什么爱好。 对，再加上等他慢慢的这个年纪越来越高的时候，他要学习的知识啊更多，但是不影响他对于这个项目的热爱或者说对于这个兴趣爱好的坚持，因为这个在我们看来应该是一个相辅相成彼此促进的关系。 对对对，我觉得是有好处的。 对，是他学习累了的时候帮助他缓解一些心理上啊或者说身体上的一些疲惫的时候，他用这样的方式 解压， 做一个很好的缓解和解压嘛啊，然后调整好自己的状态继续投入到学习啊以及以后的这个工作当中，这对于他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又是一个积极的正能量的啊一种方式嘛。 对，因为他们说在滑雪，他觉得他在滑雪的过程当中他觉得跟飞起来的感觉是一样的，因为在从高阶到下来哈，咱们得滑半天下来，就感觉孩子他们滑的自己玩的时候他们大概四个弯就能滑下来，就是特别特别的快，他会说有一种飞翔的感觉，他们在享受这种滑雪带来的快乐啊，这种速度感啊，这种感觉。这是我体验不到的，因为没到那个水平。 只能听人形容一下了。 听他形容一下，现在孩子爸爸也经常就是让孩子教他，因为虽然我们滑了十年，但是这个专业性是没法比的，他真的。 而且毕竟咱们这属于野路子嘛。 对，其实我们野路的这个高级道也是没问题的，包括那个平行式滑的也还可以啊。但是孩子他专业出来以后，他就能看出来每个人的问题 啊， 他就会告诉你这个动作应该怎么做，跟教练说的一样。 哦。 他现在教了好多小孩训练了，已经就是教他们从零基础开始慢慢的就怎么滑。 哦，那难怪人子如说我将来可以做个兼职啊，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对，因为有一些家长他就会特别希望就让滑雪的时候让我们能带着他们孩子一起滑，就是有些孩子确实还胆子很小，但是家长迫切的希望孩子他能胆子练得大一点，想让他从事滑雪运动，但是呢又没有什么伴儿之类，所以就让我们孩子去给他当小教练带着他们起来。我们家孩子大概已经教过十多个小孩了。 给我们教练费了吗？ 没有，就请吃顿饭。 真的，我觉得就是子如在这个项目当中啊，真的是一直都是非常快乐的。 对，成就感也有。 对，那当然，对于2022年北京冬奥会，子如有没有也和您分享过，他有没有很期待？ 对，因为孩子爸爸是在那个奥组委上班，然后就会经常会跟他谈一些奥运会的一些问题。 也是啊，爸爸就离冬奥很近嘛。 对，然后那个就像那冰墩墩、雪融融哈。我们家孩子特别爱做这个东西，他老爱拿那个泥巴就是踩泥给捏成那个样子、 啊、 哎，我们家现在那个做的好多特别好看，做的可好了， 就是他自己做出来的。 对，完了我们拿表框给裱起来，然后他会就是会接触这些，他会也会在电视上看一些高山滑雪的一些项目 啊，就是他参与的这个项目。 对，他会看那些这种大回转，看他们这些高手是怎么滑的、他特别欣赏这些人的滑雪的姿势，然后他也会问他爸奥运会的时候他能不能参加，能不能当志愿者、 啊、 他特别想当志愿者 啊， 但是好像不行， 年龄上可能还是有点小。 对对对对，就是年龄小，其实年龄要够的话应该也行啊。 我们可以去期待以后， 就是再下一届是吧、 啊、当然 2022年以后 那可能是在国外了啊。但是对于子如来说，就是他和冬奥的这个关系就是在这一次的时候肯定是因为距离上我们是最近的，他可以作为这个观众的角度 对 去亲临现场， 对 看一看比赛、啊、 对，他跟那个他跟爸约定说这个所有的比赛他能看他都要去看。 爸爸压力有点大。 滑雪的比赛都要去看。就是他本身因为喜欢滑雪，所以他还挺关注这个奥运会的。他知道是在2022年2月4号开始， 是 他也会知道在鸟巢 啊， 因为那个夏季奥运会的时候他说那时候还没有出生他不知道啊。然后就是那时候我说我也去看过开幕式，然后我说我也看开幕式了，我说特别壮观，他说他要看冬季奥运会的开幕式。对，他就会很期待，然后呢他说当不了志愿者他也想去现场去看看感受一下。然后他滑雪这块他也想再滑得更好一点，然后再出一些更多的成绩。现在就是现在随着年龄大了，他会觉得对这方面自己有要求了。 有一点。 毕竟我们现在也还在试队呢嘛。 对，在试滑雪队。 对，也还能够再参加一些其他的比赛。 对， 所以他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我觉得这也是毋庸置疑的啊。 对对对，对自己严格要求，现在 对 有一点严格要求了。 那我们就期待吧。首先，现在我们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时候，让子如能够在现场去多看这些比赛。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嘛，那现场肯定会有更多的这些专业的大神级别的高手啊。 对对对， 那对于子如来说可能又是一种视觉上的享受，可能给他带来的对于奥运会的认识又会更加的不同， 对， 让他再去期待以后的更多届的这些冬奥会。当然我觉得对于他来说，就像我们一直说的，滑雪这个项目就至少要陪伴他这一生。 其实现在学滑雪的人特别多，而且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社交。 是， 前两天和一个人聊天，那个人问我有没有什么冬天好的滑雪训练营、 哦、 我说为什么，他们家孩子上高三，我说这么紧张的学习为什么要学这个，他说想让孩子第一去解压，第二呢想让这个孩子女孩去学学滑雪，去增加一些社交能力。我说为什么、 哦、 他说为以后大学。我说为什么现在就要做这准备，他说现在的孩子冬天都会去滑雪、 啊、 特别多同学之间会搭伴去滑雪。 对 对, 对， 然后他觉得他们家孩子上高中了还滑雪一点都不会，他觉得不行、就是、 都会影响到他将来的社交。 对对对，他就这么说。是前两天跟一个家长聊天，他就问我让我给推荐一个好的专业的营，就想这个冬天去学。 干脆先跟子如学一学。 对呀、啊，我是觉得哎，这个也挺好的，因为这个对于社交能力的这个拓展是有帮助的。 对， 滑雪这样，因为现在冬天不管国内国外，其实大家还是对于滑雪现在热情越来越高。 以前我们会说啊，有一些运动项目是大家比较常见，什么打个羽毛球 啊打网球， 对，网球啊， 嗯, 嗯， 就现在其实滑雪也应该把它列在里面。 对，应该算在这种常规的项目当中，应该让孩子去学。 对， 应该去会这个东西，不一定要很专业，但是我觉得会是应该会的，要不冬天太无聊了。 对， 因为冬天你说大家一块玩能玩什么，除了滑冰不就滑雪吗？ 对、嗯、尤其是这种季节性项目又很强的， 对， 这种的话我们在这个应季的时候，我们老说吃应季水果嘛，应季的时候你参与这个应季的项目， 对， 才能真正感受到它的这个乐趣嘛。 对，因为对冬天现在基本上我们身边的所有家长都是大家一起约好了哪天去哪滑雪去，全是这样子的 啊 不管这人专业不专业，家长现在都会有意无意的去带着孩子去滑雪。 对， 我觉得现在这项运动挺普及的了，这些年就从滑雪场的人就能看出来了，像下饺子一样的多。我的感触挺深的这块。 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子如妈妈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了子如参与到这个滑雪运动当中的这个故事啊。那我们就期待着小姑娘能够一步一步的像您一直说的啊、 嗯、 给自己的这个要求越来越高、 嗯、 啊，那就能够不断的去实现自己的这些小目标。 嗯 啊，同时我们也一起去期待2022年北京冬奥会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加精彩的这些比赛，让我们有更多的朋友啊，对于冰雪运动有越来越多的了解。当然在奥运会结束之后，也让我们的这个冰雪运动持续得到这么多的关注，还有依然有更多的朋友去参与它。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子如妈妈，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和晚间的11:00还会分别有2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 好，拜拜。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现。2022年2月4号，全世界的目光都会聚焦中国，聚焦北京，聚焦鸟巢。让我们共同期待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盛会，为北京冬奥会加油助威。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从4岁到24岁，我跳了20年，参加了3届奥运会。在备战2016年里约奥运会前，我的颈椎受伤了，面临继续坚持还是退役的选择。我独自一人哭了半个小时，哭完了，我想，我还是要坚持。就这样，在里约，我获得了我人生中第5枚，也是最后一枚奥运金牌。 陈若琳和刘慧佳1:07。好的， 北京时间2016年8月10号，里约奥运会第4个比赛日，在马里亚伦克水上项目中心，中国选手陈若琳搭档小将刘慧霞站上了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的跳台。在过去的10几年里，中国跳水队在世界大赛的比赛中 就几乎没有让女子双人十米台的金牌旁落过。中国队已经连续八次夺得这个项目的世锦赛冠军，并在奥运会这个项目上实现了四连冠。和女子双人三米板一样，这是中国跳水队最稳的项目。为了保障这枚金牌稳稳地收入囊中，陈若琳放弃了单人项目，只参加双人比赛。陈若琳、刘慧霞第四个出场，前三跳他们一路领先，第四跳他们选择的是难度系数 3.2 的向内翻腾三周半躯体。 下面来看陈若琳和刘慧霞这个动作，向内翻腾三周半抱膝，一二， 好的，打开的时候还是有一些犹豫了。 两个人在空中的同步性非常好，但是在打开的时候都稍微有些犹豫，导致入水效果不是很好，只拿到75.84分。 有一些那个紧张，然后放不开吧，所以导致这些动作没有发挥得出来。 但是主要竞争对手马来西亚队和朝鲜队都出现了失误，朝鲜选手金国香和金美来更是在起跳之后险些头撞在跳台上，所以陈若琳和刘慧霞仍然排名第一。 下面轮到陈若琳和刘慧霞，他们将要完成最后一跳五组的转体，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周半。之前266.64的成绩使得中国选手稳居第一。 走， 这一跳他们顶住压力拿到了4.95分，他们总成绩354.00分，拿到金牌。 就是双人配得很齐，但是入水水花效果总会差那么一点点，但是今天他们的这个动作非常非常漂亮，很完美， 为今天的比赛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对，可能这个动作我们平时也比较拿手吧，所以在比赛上也能发挥得出来。 这是陈若琳继2008年和2012年之后第五次拿下奥运会的金牌，中国队实现了奥运会女子双人十米台的三连冠，陈若琳也将自己的双人十米台的不败成绩扩大为57场。 这场双人是我比了这么多年最紧张、最害怕的一场，压力太大了。这四年太不容易了吧？就是伤病问题啊，就感觉是走不下去那种。然后好不容易坚持下来了吧？ 拿到第五枚奥运金牌，陈若琳追平了此前在女子双人三米板拿下冠军的吴敏霞，和她并列成为历史上拿到奥运金牌最多的跳水运动员。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The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这一刻，中华民族的冬奥梦想照进现实。 这一刻，双奥之城的冰雪之旅开始启程。 2022年冬奥会会徽“冬梦”以汉字“冬”为 领。奥运会和冬残会火炬飞扬，正式对外开。 看。冬奥盛会正张开怀抱，听冬梦的旋律正四海飞扬， 希望能坐着那京张高铁到崇礼去观看冬奥会滑雪比赛， 希望冬奥会之后能走进冰丝带，也感受一下咱们冬奥标准的冰场。 我希望成为一名冬奥志愿者，为咱北京冬奥会贡献一份力量。 亿万个心愿交织，汇聚成同一个梦想， 中国人民一定能在北京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 我是记者齐良博，7月21号到8月9号期间，我将和体育广播另外三位同事一起在日本东京为大家带来2020东京奥运会的全媒体报道，关注中国军团展现出怎样的精神风貌和竞技成绩。东京我们来了。 我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记者金泽，在前方我们将制作系列报道，站在东京看北京，以前方观察员的第一视角直击东京奥运会的赛事情况，同时为2020年北京冬奥会带来积极的借鉴作用。 大家好，我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的记者李维，我将开启自己连续第四次奥运会的报道工作，从北京到伦敦，从里约到东京，无疑这一次奥运会的经历会更加的特别，我也将用更多样的手段为您全方位的展现中国奥运健儿的风采。 我是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记者林苑，我要在东京做您的耳目，您有什么想了解的告诉我，我帮您瞧瞧去。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